第56节，良知的呼声性质。话语中包含有话语之所及，话语所给出关于某种东西的消息，并且是向特定方面着眼给出消息的。话语作为这一特定话语所说的，亦即所言之为所言，是从如此这般言及的东西那里汲取出来的。而话语即为传达，所言便借话语而对他人的共同此在成为可通达的，而其途径通常是通过语言而附主音声。在良知的呼声中，什么是话语之所及，亦即召唤之所及？显然是此在本身。这一回答无可争议，同时却也无可确定。如果说呼声的目标是如此含混，那么对此在来说，呼声无非是促使此在留意于它本身的诱因罢了。但此在本质上就包含有下述情况：此在在展开世界之际也对它本身展开了，于是乎此在总以领会自身，就是在这样以日常平均方式操劳着而又总以领会自身之际，呼声给予此在。操劳着供他人存在的常人，自身为呼声所及。此在被召唤向何处？向其本己的自身，不是像芸芸公论认为此在所当事、所能做和所操劳的东西，更不是像此在已把握了的、已投身于其中的、已由之再沉再浮的东西。此在就其作为常人的世俗的领会之对他人与对他自身所示的东西，在这一召唤中被跨越过去了，对自身的呼唤丝毫不从常人的看法汲取认识，因为被召唤的、被带来听呼声的恰是常人自身的那个自身，所以常人就塌陷了。呼声跨越了常人以及公众解释此在的讲法，这绝不意味着呼声不也一同给予常人。恰恰是在这种跨越中，呼声将那热衷于公众声誉的常人驱入无意义之境，但那在召唤中被剥去了西索和遮蔽的自身，却通过呼声被带回其本身。常人自身被召唤向自身，然而却不是那种能够变自己为判断对象的自身，不是那种对其内在生活扰扰好奇无所住职的加以解释的自身，也不是一种以分析方式凝注于灵魂状态及其各种背景的自身。召唤常人自身中的那个自身，这种召唤并不把它推进自己本身的某个内部，从而使之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呼声越过并摧毁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它恰恰又召唤那无非是以在世方式存在的自身。但是我们应当怎样来规定这一话语之所言呢？良知向召唤所及者呼唤了什么？严格说来，无。呼声什么也没有说出，也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世间事物的讯息，没有任何东西可能讲述。呼声更绝对不曾希冀在所唤及的自身那里开放出一种自身对话。无物被呼向召唤所及的自身，倒是这呼唤所及的自身向他自身被唤起，亦即向他最本己的能在被唤起。就呼声的呼声倾向来说，呼声并不是要让被呼唤的自身去商谈，呼声作为朝向最本己的能自身存在，倒是一种唤上前来，把此在呼唤上前来而到他最本己的可能性中。呼声不付诸任何音声，他根本不付诸言辞，付诸原词却同样晦暗不明，无所规定。良知 只在而且总在沉默的样式中言谈，他非但不因此丧失其觉知的性质，而且逼迫那被召唤被唤起的此在进入其本身的缄默之中。无言可表述呼唤之为何所呼唤，这并不把呼唤这种现象推入一种神秘莫测之音的无规定状态，它倒只是指明对于所呼唤的东西的领会不可寄望于诸如传达告知之类的东西。尽管个别的此在对呼唤有种种可能的领会，并因而对呼唤会有不同的解释，呼唤所开展的东西还是明了一义的。呼唤的内容虽似漫无规定，然不可忽视呼唤的指向是无可疑问的。呼唤并不用先去试探寻索那被召唤者，也不用不着任何标识来表明那被召唤者是否正是呼唤所要呼唤的。在良知中，错觉的出现并非由于呼唤的误认、误唤，而恰是由于听呼唤的方式。由于这种产生错觉的听的方式，呼唤未得本真的领会，而是被常人自身引入一种商谈式的自我对话之中，于是在其开展方向上遭到歪曲。须得承认，我们所知的良知即呼唤，是在其自身中召唤常人自身。作为这样一种召唤，他就是唤起这个自身到他的能自身存在上去，因而也就是把此在换上前来，换到他的诸种可能性上去。我们不仅要弄清楚在呼唤中被唤的是谁，而且还要弄清谁本身在呼唤，被召唤者与呼唤者的关系如何。必须怎样从存在论上来把捉这种作为存在关联的关系，只有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在存在论上充分的良知解释。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